喂，新年快乐啊，各位听众。咁啊，今日咧就系、呢个一月一号，咁咧就系、呢个2016年嘅新嘅一集《怒汉退歌》啦。咁啊，今日咧就冇 Terry 嘅。今日咧，我嘅拍档咧又唔系探长，又唔系 Terry。咁咧，你听到咧，我哋极少播呢啲咁样嘅 house 啊，即系 dance 啊呢一类咁样嘅作品咧。咁你估下，即系大家唔知知唔知道，即系今日嗰、那个即系嘉宾会系边个咧？但系其实我估都唔使估嘅，因为我哋通常之前咧都会有吹鸡文嘅，都会讲个嘉宾系边个嘅，咁所以估嚟都冇用。咁但系即系管都即系懒系卖下关子咁样啦。咁啊，新嘅一年咧，咁今次咧有个新嘅组合啊，怒汉退歌亦都系咧第一次邀请到呢一位嘉宾咧，就上嚟即系客串。做呢个节目嘅，咁但系呢位嘉宾咧，其实就成日都喺我哋嘅身边噶啦，咁但系即系今次咧第一次做推歌嘅，咁啊睇下嘉宾隆重出场，你介绍下自己啦。 各位市民大家好，我系 Lens， 祝大家咧2016年啦就恭喜发财啦，咁呢个梁振英就快啲落台，吓死啊嘛！一听到离开波呢把声系嘛， 冇错。 Lens 啊，大家好，其实呢首歌我拣嘅，系咪估唔到咧？ 系啦，嗱 Lens 咧就系啦，我成日喺我哋身边啦，咁但系今次就真系上嚟做嘉宾啦，一开声就变咗以为梁振英啦，咁亦都咧估佢唔到地咧系拣呢一啲咁样嘅跳舞嘅作品出嚟嘅。 喂，咁即系你应该觉得我拣咩歌咧？应该。唔系拣呢类型， 其实我唔知道，因为咧，应该咁讲，其实我知道你听歌嘅即系口味咧都好阔下嘅，因为其实最初识你嘅时候咧，你系推歌嘅听众嚟噶嘛，咁你喺推歌我嗰阵时仲喺 D 一百嘅时代，可能更早啲 ，DBC 添 啊，系啦，咁啊，但系我记得 D 一百嘅时候咧，你就比较即系勤咧去留 message 嘅，咁同埋我哋播完即系播紧嗰首歌嘅期间咧，你都已经喺度资料提供噶啦，咁嗰阵时觉得哇呢、這个嘢。都听好多嘢㗎喎。 黐线佬呀呢个。其实係 Google 劲，因为唔我劲嘅。 咁但係你都真係啦，都听好多嘢。咁所以我諗住可能会会唔会係有啲啲 funk 啊，或者係、我唔知，或者日本嘢，又或者可能啲韩国嘢，即係但係又冇諗到係呢啲啦。 呢啲係应该係香港人好少人听㗎呢啲。嗱，其实啱啱呢隻歌咩嘅呢，叫做 Jazz Transit， 入面叫做 Stepping Out 嘅。即係一啲係類似以前係大概十年前左右嘅歌，係我自己嘅黑膠碟其中一隻歌嚟嘅。 哇！黑膠碟嘅歌嚟嘅。 係啊，我估唔到，我仲諗住咧，尋晚咧要攞翻部機出嚟咧，即係 turntable 咧，有個 mixer 插翻落電腦，由頭行一次錄曬所有歌，然後再轉做 MP3 再俾你。好彩唔使，好彩上網已經都揾得翻嘅。 OK， 冷門。 喂，但係點解你會有呢個黑膠碟去聽呢類歌嘅咧？ 其實因為咧就係以前嚇五六十年代，我阿爸黑膠碟唔關事。呢個亂咁講，其實即係十幾年前咧，我就曾經即係識一個朋友咧，咁啊，即係佢係 DJ 嚟嘅，咁啊打籃球識佢嘅，嗰陣時我仲係幾多歲咧？十八九歲好年青有頭髮嘅時候啦，而家大家想象唔到係嘛？咁啊喺一個籃球場，即係同呢個朋友識嘅，講下之後咧，原來佢打碟嘅喎。咁之後咧，咁係要俾錢嘅。喺佢屋企就上堂嘅朋友度，佢屋企就好即係好齊架撐。咁初頭咧，我就學即係用 CD 打碟嘅。 係。 咁初頭打啲咩歌咧？梗係唔係呢啲歌啦？如果大家咧仲有去東莞嘅話咧，唔知呢啲係類似 techno 底好厚嘅底咧，同埋搭咗一啲係流行曲嗰只，譬如陳慧琳嗰啲咩花花宇宙嗰啲咧。嗱真係，我覺得第一堂好似咧就係、是、頭幾堂咧，就係、是、個師傅就教我打呢啲中文歌先。因為就是耳聽啊嘛，同埋會打嗰啲係咩咧？之前係有啲叫跳舞歌咧、咿呀哒哒哒哒哒哒，係打嗰啲嘅初頭，同埋有啲 你打呢、這個即係嗰啲咧，即係二胡啊嗰啲咧， 二胡有 house 嘅咩？ 唔係咁嗰啲叫 mix 啊嘛 ，house mix 啊嘛，即係呢個江河水啊嗰只叫做咩啊？ 係我拉嗰只 江河水嘅 house mix 咁啊， 呢啲開始要 我動之咁樣係， 我未試過，可能我整啦呢啲。 喂，但係即係嗰陣時咧，你又係。有真系跟師傅學過打碟嘅， 真係堅係， 而且亦都甚至乎咧係即係希望咧去東莞打碟嘅，即係你嘅志願，我的志願是去東莞打碟， 可以去廣州得唔得？唔去東莞。嗱，依個你講喺東莞呢個打碟咧，我係有攤嘢以前講啊，因為喺我以前都有上過大陸嘅，即係同啲親戚上去，即係新年之前玩咁樣咧，咁佢哋即係好興有卡拉 OK 有啲夜場，咁間開有個舞池咁樣噶嘛，咁我聽到咦？有人打碟喎，咁我識打碟，自然望一望啦。咁望一望，咦？ 原來嗰個姐姐咧係著住嗰啲咁嘅 waiter 嘅制服，即係你見到側邊阿蘭姨明明斟杯熱奶茶俾你噶嘛，佢就夜晚即係一個碌就帶住一個 tennis 咁嘅耳筒走去打碟咯。 係 咁當然打， 即係位阿姐都係打碟嘅， 所以估計唔到。即係你話志願去唔去東莞都算啦，算吧啦，阿姐都打到碟啦。 係咁，你嗰陣時喺香港有冇打過碟咧？ 有嘅，有嗰陣時喺尖沙咀啦，即係都成 即係某 disco 咁樣， 某 disco 啦，都係呢度附近啦。咁啊個地方係記得係有兩間七仔嘅嗰個大家估下邊度啦？嗰間度夜場 係。 咁嗰陣時都係wave party 嗰陣時狂熱嘅時候，你聽到呢啲歌咧，其實呢啲歌都唔係打呢啲嘅，都係打翻啲好流行嗰啲咁嘅英文歌，同埋嗰啲係廣東話加啲好硬嘅底嗰只歌啦。 係 呢啲打唔到啦，呢啲呢啲會冇嘢撈嘅係。 啊咁得意嘅點解？即係估唔到係你會打碟喎。 估我唔到啊！ 你嗰陣時個碌亦都唔係咁樣，好似而家咁樣。 而家唔型仔咩？嗰陣時唔係咁樣，嗰陣時係懶係 hip hop 咁樣咧。咁啊嗱，我知，因為嗰陣時就初頭學完 CD 打嘅時候咧，我 friend 就話，其實佢想應該想揾我錢嘅。喂，不如 Lance 就俾多幾千蚊我咯，我教埋打黑膠啦。 係。 咁即係當我打黑膠嘅時候，覺得哇，完全兩回事。即打黑膠嘅時候，因為有兩個 turntable 同埋有 mixer 嘅時候咧， 係 兩個手感唔同噶嘛。因為嗱，同大家講少少，即係咩叫打碟先啦。其實打碟就係咩咧？將兩首歌唔同 BPM 咧，即係 bass per minute 啦。 即係嗰個係啦，嗰個速度係唔同嘅。 一分鐘係嘣嘣咚嘣幾多下叫 bass per minute 啦。係咁，通常啲歌就去到 beat per minute 100去到話130幾，或者睇歌嘅類型啦。 係。 咁即係隨住話，即係初頭就係可能嗰啲歌會快啲，要去140幾位快，130幾，咁慢慢就接觸到黑膠碟就多啲，即係我呢類型嘅歌啦。同埋有啲個朋友就佢會打 R&B 多啲嘅嗰陣時，就慢慢就即係真係對即係電子音樂有興趣啦。 係明白明白。咁啊，你係啦咁樣喺香港就有打過碟啦，亦都係即係嗰陣時係打咗幾耐咧？呢一段 其實打碟嘅日子。即係久唔久攝下場幾年咁樣，即係叫做有個 friend 喂唔夠人啊，幫手打下或者攝下場咁樣，即係冇 in house 咁。因為嗰陣時都係有啲朋友就係某啲夜店入面做 in charge 啦，佢會揾我做啲 freelance 咁打碟。 明白明白，即係 freelance 打碟 ，OK。咁就但係幾時就即係放唔好話放棄啦， 放棄慢慢越嚟越少啦。其實 點樣 phase out 呢個打碟 ？phase out 其實去到2005、2006慢慢越嚟越少啦。 我即係都十年前噶咯，其實都 即係枕住慢慢。咁打啦， 系， 其实都系随住呢一个 wave party 个风没落咧，啱啱我听呢一类叫做deep house 或者叫做 soulful house 嘅碟，即系比较另类。嗰阵时仲可以接受到呢一类音乐噶嘛，因为之前我哋系真系要有即系自己 DJ 嘅风格，就我哋自己就去订一啲黑胶碟翻，好似呢一啲咧，我就会去记得上环嗰边，好似有个地方就有啲黑胶碟真系听嘅， 系 咁个地方啲朋友佢又做入面做文员啦，可以即系成日听唔同类型嘅歌。咁呢啲我就系搵到一个 label 嘅中意嘅时候，就自己上网再抄到同类型风格嘅歌，然后就自己砌个 program 咯。 系 因为嗰时打碟就唔系话乜歌打噶嘛，即系譬如你每首歌佢除咗 BPM 之外夹之外，仲有两首歌佢嘅曲式要夹啊，同埋佢啲歌唔同曲会撞噶嘛，即系两碟嗰时就会慢慢建立到你自己嗰、那个打碟嘅风格同埋嗰个 set 啦。 系系系，咁如果而家咧俾翻两个 turntable 你咧，要你再打，你打唔打得到咧？ 应该打一个两个钟会顶唔顺，因为会头痛嘅，真系会嘅。因为嗱，其实初头即系打碟最难挨就系咩咧？去到即系第两三个钟嘅时候咧，可能你会打碟个头咧会慢慢咧会分快慢，会分唔到，会头痛，会顶唔顺咯。 系 ，所以会出现咩跑马仔 ，blink 波六句，我哋即系行个俗语叫跑马仔。 系 即系两手波嘅 beat 同埋个八夹唔实咧。 系， 我 blink 波六咁样嘅，咁啊濑嘢。 哦 ，OK， 即系识打碟噶嘛？挫嗰两挫，真系识噶。 咁所以咧，我觉得咧有机会咧，其实阿 Lance 咧应该咧喺一啲公开嘅场合咧，你话城寨嘅聚会也好啊，或者一啲其他嘅公开。场合咧，应该表演下打碟嘅， 表演添啊， 系，因为咧呢一个系咩未见过你呢一面啊嘛， 吓， 即系江水啊，即系吹笛啊，见过啦吓，咁但系即系你话打碟啊，仲要你着翻当年嗰啲咁样嘅，即系 football 大袖，系啦 ，hip hop look 咧，我估咧就会即系俾到呢个即系朋友各方嘅朋友一个新嘅即系新嘅形象啊， 吓到嘅班人。 既然去到呢个2016年啊，新嘅一年咧，咁就应该咧有一啲新嘅气象带俾大家嘅， 使唔使啦要？ 要嘅，因为咧，其实咧，我哋今集咧，其实都会即系都会讲下一啲嘅即系展望啦，即系2016年嘅展望啦。咁我哋即系2015年嘅最后一日就即系12月31日咧，就即系凌晨啊，政府亦都委任咗李国章啦。咁即系其实咧，最后嘅一日咧，其实俾人一个感觉咧，就几唔开心嘅呢个大除夕。 其实都预咗啦，系嘛？咁啊，之前都放晒风话，喂，梗系会政府藉住即系捞讲咗啦，就话藉住呢个放假时间就冲淡呢个所谓冲击。 系咁，但系话虽如此啫，咁但系真系到有呢个消息出现嘅时候咧，其实咧我自己个人咧就相当之愤怒，愤怒到咧真系即系我琴晚 我见到你咧 DLLM 啊， 系啊，喺度达赖喇嘛， 达赖喇嘛 咗我唔知几多次啦，我谂都有啊，咁但系总之咧就系好气愤嘅。咁其实咧，其实预计2016年咧就可能咧就令嗰个气氛指数咧系更加恐怖、更加高涨嘅， 更加爆标添。 系啦，咁所以咧就其实所以我哋一阵会展望一下啦。咁但系我觉得即系作你阿 Lance 你个人咧，即系一个咁样咁低沉嘅一个气氛嗰度啊。如果你有一个新嘅形象示人， 冲击下大家， 冲击下大家，冲起下香港。 其实唔系冲起自己，冲起大家啫， 系都未必 令到认识我嘅人，哇！原来咁样有个惊喜噶。 系啦，即系哇，跟住薯仔阿女俾佢扣晒啦。 系就好啦，呢个系我2016年嘅愿望，就系脱毒成功系嘛。 系好啊，呢个 形象， 呢个相当好嘅一个即系大志嚟嘅。好啊，咁我哋听多一首歌啦，试下我哋跟住咧就试下展望一下咧，2016年咧究竟系有几咁悲壮啊？ 好啊。 哇！嗱，今日咧我就扮演呢个 Terry 嘅角色啊，咁咧就唱播日本歌啊，竟然系，因为今日就冇 Terry 啦，所以咧就等我嚟，日本歌等我嚟。咁啱呢首咧就系咧就叫做咧。惠比寿麝香葡萄嘅，佢系一对女子组合啦。 咩啊？惠比寿 麝香葡萄， 麝香我知系暗示一个女性器官嘅， 系咩？ 嗰啲味道， 哦系咩？ 系啊，葡萄大家知好葡萄噶嘛，高登仔嗰啲葡萄啦。 哦 ，OK OK， 我就冇咁样去理解，尝试去理解佢 麝香葡萄，我就明啦，入面啲暗示个咩？啲、哦、歌我唔知暗乜嘢嘅。 OK， 但系我唔知系咪即系佢本来系日文嚟嘅，咁日本译过嚟咧，我唔知咩啦。呢首咧就叫做阿拜哟啊！先系听到咧嗰个 阿巴若即系咩中文啫？ 诶、哎，唔知 唔、啊、知啊？睇下听众知唔知先？ 系啦，睇下听众知唔知啦。咁呢一首咧就系、是、嗱，惠比寿麝香葡萄咧。如果大家唔知咧，咁就系、是、其实咧就系、是、或者大家都知噶啦。应该可能如果有啲读 L 嘅时候，应该都知嘅。咁但系咧，即系证明咧 ，Lance 就唔系一个读 L 嚟嘅，因为佢唔知道。 我唔知道啊！你讲啲名睇下知唔知先啦。 系啦，咁 我唔识啲名。 其实咧，佢就系由一班咧日本嘅 AV 女优咧，即系所组成。咁其实系一佢嗰啲嗰啲AV 嘅厂牌通常都会咁样做㗎啦、嗯、即係搵一啲即係佢哋嗰啲旗下嘅女优 呢 都唔红与唔红嘅都会有㗎呢度係好多人㗎我睇呢个 video 呢有成我諗都有成十几廿人 即係好似 Cookies 咁样初头咁样 認到即係係 AKB48 嗰 嚟十几廿有 係啦 AKB48 嗰种呢好多人嘅咁、嗯、样呢佢就当中即係比较出名嗰啲譬如话有苍井空啦 解释啦苍井空老师是我们的 系啦，仲有一个叫希子，唔知乜乜嘅啦，唔识读啦，仲有吉泽明步啦，仲有其他 呢啲， 系啦，好多嘅。咁其实咧呢一个组合应该都系已经系散咗噶啦，因为其实阿苍井空老师都已经转咗行啦 吓，已经喺我哋祖国发展紧啦， 系啦，已经脱离咗呢个 A V 嘅业界啦。咁所以咧呢一个咧都系几年前嘅作品嚟嘅。咁呢首叫阿巴尤啦，咁亦都配合翻咧今日阿 Lance 咧，其实都拣好多咧一啲跳舞嘅作品嘅。 呢盒点解关事咧？呢、這个佢哋 咁所以咧，佢哋跳舞噶呢一个。喺呢一首歌里面咧，佢哋有跳舞啦。 哦，有 MV 睇嘅， 有 MV， 有 MV 要搵翻嚟睇啦，呢、這个要。 系啊，即系其实有 MV 啦，咁同埋咧，佢系好有趣嘅 MV 拍得，系、哦、有着衫啦，当然系。咁咧，佢系不断咁样咧，佢喺一间大屋嗰度嘅，佢、嗯、好似咧扮到好似一个 long take 一 shot 咁样咧，就不断咧有啲女仔啦、可能喺个镜头咧系几个人啦，或者一个人。 哦，连住落系咁行，有个地点即系走去咁样。 就一路影落去啦，咁但系咧、嗯、一路去嘅时候咧，同样嘅人咧，可能就会喺继续出现嘅，但就换咗衫噶啦，已经 哇！呢啲好难拍噶， 系啊，几得意噶咁样，所以系其中有阿苍井空老师嗰个造型都几有趣嘅，系、一个其中中间一个造型系好似黐咗须，同埋系着住嗰啲男仔嘅校服嘅，即系戴顶帽啊，将头发就即系束短咗啊，咁样嗰啲啦， 咁样啊，中性打扮啊， 系啦，咁跟住一个即系日本嘅制服啊，吴克俭最中意嗰啲啦，系啦，呢个系男装，不过系苍井空老师咁啊，吴克俭唔知会唔会有呢、這个即系几重嘅快感喺度， 可能佢已经睇咗啦呢个 MV 已经， 应该睇咗噶啦吓，咁。咁呢一个咧就系一个咁样嘅组合啦。咁、我觉得咧，我本来拣呢首歌，当然有另有原因啦，咁样再讲啦。咁但系我觉得呢一类歌咧，即使即系日本嘅制作咧，即系其实系好认真嘅。即系嗰个制作咧，自己听翻个音乐咧、即系佢成个制作编曲啊，成啊咁样嗰啲咧，系即系唔一啲都一丝不苟嘅。咁、又会有一啲即系听啲 timpany 啊，听到都唔假得晒嘅，即系可能系 sample 啦， 都似噶。听落去唔似电脑嘢噶嘛， 系啦，即系唔系流嘅，咁所以咧，而且我亦都觉得咧，譬如日本嗰啲咧，呢首歌嗰个曲式啊，或者嗰个款咧，有少少似嗰啲嘅日本动画嗰啲主题曲嘅。 而家你一听我感觉就好 hyper 啊，令到个人好似好有能量咁样啊， 系啦，即系好开心啊， 好开心，好 AKB 出嚟啦，成班女仔咁样跑出嚟，好阳光咁样咧，有晒画面 嘅。系啦，咁样咧，佢就系、是、即系啦，而嗰啲日本嘅动画嘅主题曲都系咁样嘅，咁就都系。除咗阳光之外，我讲紧个制作咧，亦都系相当认真。因为我试过一次，我以前都好似讲过下嘅，咁就试过一次，即系真系深刻啊！以前做紧唱片公司嘅时候，有一首嘅日本嘅又系啲动画嘅主题曲咧，要转一个即系录一个咧，广东话版咁样 啦。会点样？会唔好怪鸡咧？会 嗰阵时就俾一个系咯，即系总之有一个 artist 唱啦吓。咁怪唔怪鸡？唔系重点，而系咧，我哋咧就同翻日本嗰边咧攞一个 multi track file。 哇、哦！正。 正喎，嗰個 file 係啦，因為要有嗰個 file 咧，我先至可以咧，即係當然嗰個係音樂底，咁就冇人聲嘅，咁就再錄個條，即係背上嗰個音樂底就再錄一條，即係廣東話嘅人聲落去啦嚇。咁嗰條 multi track 咧，真係我哋開出嚟咧，好震驚嘅，因為咧好似有成 幾多條啊有？ 我估真係隨時有五六十條 track 嘅， 五六十條 track 係 電子音樂都好難咁多條， 係好誇張。其實電子音樂有機會係咁樣多嘅，因為咧佢好多時係幾條聲加埋 一齊 去溝一隻聲出嚟嘅。有時係幾條 track 去溝出嚟啦。咁同埋咧，可能佢咁樣即係幾條聲咧，又有啲唔同嘅組合咁樣咧，就可以溝到啲唔同嘅聲出嚟咁樣咯。咁所以咧，你見到佢即使係一個動畫嘅主題曲咧，都係好認真去對待去製作嘅。咁而呢、這、一個即係啱呢一首啦，阿巴喲咁樣咧，其實咧，我估如果真係開個 multi track 出嚟咧，都唔簡單嘅，都唔嘢少。 有嘢學到咧，真係學到嘢係咪 ？OK 嘅應該。咁但係唯獨咧，當然啦，即係日本嘅尤其是啲女子組合咧，我唔知點解咧，佢哋咁中意，我唔知係咪因為同佢哋嘅工作職業有關啊，慣咗個聲咧嗌到好尖啊， 即係好似有一種好似同佢哋唔對樣咁樣，好似好後生啊，聽落把聲咧，好似好十幾歲咁樣學生妹。 係啦，即係有一種咧好尖、好雞仔聲咁樣。 係係係。 咁我嗰種咧就我自己覺得就比較難頂嘅，咁但係即係 我 OK 喎、 你 OK 啦，咁同埋通常咧聽呢啲咧就好少好似我哋而家咁樣齋聽嘅，通常都睇埋畫面同埋 MV 嘅嚇，咁所以咧就唔緊要啦。咁但係就呢一首歌就係即係揀咗嚟，就是、一方面就欣賞下，就唔係女優，而係 聽緊佢個認真嘅製作。 冇錯啦，認真嘅製作啦，咁同埋嗰個 MV 嘅拍攝咧，其實都相當好嘅嚇。咁、但係即係當然啦，揀得 AV 女優咧，亦都同一啲時事有關啦。咁即係頭先話即係展望呢個2016，咁即係話喺2016咧，我哋咧就仲有呢個梁振英在位噶嘛，即係起碼2016、2017佢都仲喺度啊， 肯定啦，呢個肯定啦，仲有兩年。 係啦，咁究竟佢連唔連到任就即係呢個後話啦。咁但係即係都可能都唔樂觀地，如果佢真係連任就大鑊啦，因為吳康文都轉咗口風咁樣。但係 anyway 唔好理佢啦。咁但係係啦。出年我哋都仲有呢條友喺度，咁而咧最近亦都即係啱啱，其實係即係兩日前啫，即係一日前啦。其實錄即係 錄緊音啊，第一日前啦。 其實係錄音嘅今日呢一個節目咧，出街嘅時候咧，其實只係10月31號。 我哋係遊行緊嘅，應該 係啦。我哋應該聽日嘅晏晝，即係1月1號嘅晏晝即係頭先咧。而家大家節目聽緊出街嘅時間之前咧，我哋應該去咗遊行嘅。 大白象啊嘛，嗰個叫做咩遊行咧？ 嗰個叫做咧姑且叫做元旦大遊行先啦，元旦遊行，佢有三個訴求啦，就係、是、呢、這個即係、就是、反對大白象啦，梁振英下台啦， 全民退保仲 有，全民退保啦嚇。咁仲有當然而家即係啱啱又有新鮮滾熱辣嘅即係李國章啊嗰啲。咁样啦，咁但系即系梁振英嗰、那个即系点解会拣呢一只歌咧？同呢个 A V 系咯，你点解拣呢只歌咧？有咩关系咧？ 就因为佢个 Facebook 嘛。 哦，又系，佢话好似话而家报咗警嘅噃，而家个 Facebook， 因为咩事咧？就话如果24號佢有一段时间咧个 Facebook 佢本身锁咗个 friend list， 大家睇唔到噶嘛。 嗯， 突然间段时间睇到晒入面所有 friend list 有咩人、啊。 系啦，咁啊，当亦都被发现到咧，里边咧系有唔少嘅一啲嘅，即系嗰啲性感 性感女郎， 系佢嘅 friend 嚟嘅，系佢 at 嘅 friend 嚟嘅。睇下先，嗱，睇下三个 up 出嚟，睇下大家姓，一个叫做咧刘爱东，女仔嚟噶，佢啊声称系呢一个台北工专嘅，应该系啲大学生嚟嘅，应该啦。另外一啲就系咩咧？有个叫做睇先，阿林怡心啊。有一个叫做刘佩臣，其实三个共通点咧，起码上围都过35以上， 系 呢个共通点嚟。 系咁，同埋咧，我见到有啲新闻都报道咧，甚至乎都有啲日本嘅女优嘅。 哦， 系啦，咁 所以咧， 系谂，所以咧就大家就会觉得好震惊啦。作为一个即系行政长官。吓、佢自己个私人 Facebook 又咁保密嘅，系佢自己先至可以睇到个 friend list 啊，同埋佢自己先可以即系掌控得到嘅。竟然咧就加咗咁多呢一啲嘅女优嘅朋友喺度， 我觉得好事嚟噶噃，即系俾大家知道啊。特首都係好人性化噶嘛，佢唔係機械人嚟噶嘛，同埋都即係有冇大家睇到戲咧？咪得張達明咪後宮3000，佢咪流眼淚嘅，記唔記得嗰一幕係咪大淚？ 零零發 啊嘛！我話皇上你咁多女，你仲要咁多女做乜嘢？仲要落民間揾嘅？點解？有幕後面成堆行出嚟咁，我諗起龍蝦太咁樣咧，所以都好體諒阿689嘅今次真係。 唉，你體諒佢啦。咁但係即係呢一個人咧，就竟然咧，即係就係有咁多呢啲嘅 fans 咁，但係咧嘅 friend。 friends 啊，唔系 好多个唔系 friends。 系啊，唔系粉丝专业，系 friend 嚟嘅，系朋友嚟嘅。咁但系咧，跟住咧就特首办发声明咧，就话原来有黑客入侵， 声称啦， 系啦，声称话有黑客入侵。咁啊，大家咧跟住咧好快嘅反应就系话，如果有黑客去搞你啊，又点会净系加啲 AV 女优咁简单啊？系咪先？即系如果你话要整蛊你， 梗系搞你改佢嘅图啊，或者摆啲恶搞图上去，都冇见到依即系啲。 甚至乎啊，你加啲 friend 女，加啲法轮功女咯，大纪元啊嗰啲嘢咯，可能加啲 黄毓民 ISIL 啊，即系佢可能可以加呢啲嘢咁啊。而家只系加啲女优啊，即系我觉得呢个咧，即系变咗咧，系咪真系可以同佢呢个啊俾黑客入侵嘅讲法好吻合咧？就令人怀疑嘅。 佢呢个解释唔系俾我哋听嘅，呢个系俾嗰啲即系蓝丝。同埋佢嗰啲即系大公民会听噶嘛？呢啲新闻唔系俾我睇噶嘛？我哋梗系唔信啦，系嘛？ 系咁，同埋可能系咧，即系俾佢老婆听嘅，俾阿太太听嘅， 我都唔使， 都唔使噶，即系算吧。 两公婆都已经系名存实亡咗好耐噶啦。你见到记得又系新年嗰阵时，唔知今次会唔会啦？咁样锡佢老婆啊嘛，记唔记得？有次助选嗰阵时咧，佢老婆一缩噶嘛，系好哇好诧异噶嘛，喂做咩锡埋我面珠咁一淡咁样？ 几廿年都未锡， 好耐冇行埋咁样啦，仲锡我块面做乜鬼嘢？ 我对于即系呢个我唔系好想去想象，我真系实在太呕心啦。咁但系咧就系啦，即系话咧，我哋未来嘅一年咧都仲会继续咧喺呢一个梁振英嘅淫威之下咧，就会即系继续要即系无间地狱嘅。咁啊，除此之外，当然仲有更多嘅无间地狱啦。咁啊，唉，既然讲到无间地狱，就亦都系需要咧揾啲歌去调剂下嘅。咁我听多首歌先， 去咗天堂先。 just happened. Every time I look away, I still see you. Just like a daydream on a warm and sunny day. Can't you see? I think I like it. I can feel it. Can you feel it, baby? I can feel it. Everybody feel it. 好，呢一只咧就叫做 Feeling Love 嘅 Oxwell Vocal Mix Version 嚟嘅，正唔正呢只歌 ？OK 啊 ，OK 啊， 系啊，即系我始终唔系啊，即系一个揈头场嘅人啊， 我都唔系。 嗱，老实讲，我自己都曾经都尝试过做过呢一类音乐嘅，即系所谓尝试，因为嗰阵时即系未。05年之前啦，即係仲未真係去正式入行啦，或者做呢、這個即係音樂製作嘅行啦。咁、之前都有，但係之前有寫一下歌啊，寫 demo 咁樣，都即係整 demo 咩類型嘅嘢都整下啦，咁、都會整呢啲嘅。咁即係嘗試整過呢啲。咁有嗰陣時好多嗰啲 drum loop 咧，即係有啲嘅drum 嘅一啲 soft scene 啦，或者一啲碟啊，嗰啲 CD-ROM 咁樣咧，就有啲 drum loop 咁樣嘅，咁就通常就開嚟用做個底，咁跟住 砌埋佢， 再砌嘢喺上邊咁樣嚇。咁通常咧嗰啲 BPM 咧，頭先講個 beat per minute 嗰樣嘢咧，通常咧都係130打上，即 係好快噶啦，130 係啦，一般嚟講都係咁樣咁，所以咧其實就唔係特別對呢種音樂啊好大嘅熱衷嘅，咁但係即係作為 party time 啦，我當即係嚇。即是新一年 party time 咁，我都 OK 嘅。 同埋我哋要翻翻天堂，啱听留意啲歌词咧，我哋翻翻 heaven 啊嘛 ，feeling love 啊嘛，要16年 系 大爱啊嘛， 系 feeling love 咁咧就有呢一个去天堂嘅感觉啦，系咪咧？我自己就一般啦，就唔系好严重嘅一种感觉。咁但系咧，我又觉得即系继续讲翻梁振英嗰个 case 咧，就系话即系佢作为一个特首，佢自己嗰个 Facebook 咁即系已经系咁唔同人去交流啊，因为 佢系 lock 晒。冇得留言啊嘛，所有嘢只可以净可以 share 嘅 啫嘛。 系啦，即系变咗咧，你完全系一个冇得交流嘅一个 Facebook page 啊、嗯。咁即系当时佢开嘅时候咧，有啲人都会咧，走去尝试去比较啊，同呢个奥巴马嗰啲 系冇得比，人哋系任留言啊嘛入面。 同埋人哋嗰啲咧系即系嗰啲回应咧，亦都系相当好噶嘛。即系譬如奥巴马嗰啲回应咧，系即系其中一个系讲紧都个细路仔咁样嘅。咁、就讲个细路仔，但系我唔记得咗嗰个系咩 case。总之咧就系有一个。同細路仔有關啦，咁亦都咧有啲嘅留言咧，相當之感人嘅咁樣。咁但係梁振英呢、這個咧，即係之前咧就係 post 呢個即係嚇料理農務系嘅相啦，即係後花園種嘢係啦， 同阿加強合唱啦， 係啦係啦。咁啊而家咧就發覺咧，原來仲有佢呢個追蹤咧，唔單止係追蹤啊，仲要咧係結識啊，一啲嘅 AV 嘅女優啊，或者係一啲嘅即係台灣嘅一啲嘅即係一啲嘅 性感嘅 女郎咁。 Facebook 嘅冇，其實呢個係咪外交嚟？呢個其實可能梁振英做緊啲秘密外交喎，我哋即係可能錯怪咗佢咧。 但係我覺得咧，呢個就好唔啱咯。即係嗱，阿梁振英咧咁即係成日都係好強調外交噶嘛，係咪？同埋成日咧都要我哋香港嘅年青人咧，就要北望神州嚇、要翻內地，要了解一下祖國嘅狀況。咁而阿梁振英自己咧。竟然咧就唔去呢、這個去追蹤國內嘅一啲嘅國務啊，所謂你唔去追蹤嗰啲 兵嗰啲啊， 係啦， 佢應該 at 嗰啲嘅， 你應該追蹤嗰啲， 唔係嗰啲冇 Facebook 嘅喎，好似係咪？佢得微博啫嘛，嗰啲，所以咪要 at 住呢啲外國嘅先咯。 哦，都可能係咁，但係即係你都即係 OK 咁，但係咧嗱，咁就政治不正確啦。台灣同埋日本、 小日本 係啦，即係你係除非即係。即系除非你解释咧，就系话啊，我要将呢、這个即系嗰种嘅民族意识啊， 灌输俾佢哋啊， 唔系 系通过咧睇 A V 得以发泄咧，除非你咁解释，否则咧，喂，你有乜理由走去追踪日本嗰啲女星先？喂，呢个真系政治不正确啊！你作为一个， 我要督灰， 系啦，呢个要督灰啊！陈静心应该做嘢。是不是 又做不得的，陈正心用 Facebook, 他 add 陈正心有。 是啊有的，喂为什么陈正心在这件事就不得灰 呢喂嗱，梁振英你现在刚刚才述完职，跟住发觉原来你11月已经开始去结识这些这样的台湾的。 勾结境外势力。 是啦、 啊。图谋不轨，伤害中国人民感情。 没错，亦都是呢，即是重要是这些这样的即是空气来的嘛，这些全部都是。即是个 人间空气。 人间空气，你走去接触呢啲人呢，就我觉得系好唔 浪费你嘅精力啊。 同埋啊，我觉得呢个真系好政治不正确，即系尤其是当你即系成日咁要强调呢一个中国梦啊，即系要跟返啊习主席。 梦为嗰个梦 啊。跟返啊习主席嗰个主旋律系讲緊中国梦嘅时候、你竟然走去跟踪呢啲即系台湾啊日本嘅一啲咁嘅 model 呢，我觉得呢个啊陈正心应该要做嘢。 要督灰啦要。 系啊，所以呢即系。即系咧，呢啲人咧就系讲一套做一套，就系呢啲啊！即系不单止啊，即系众高官等于即系一个众高官将自己嘅仔女送晒外国读书，但系咧就不断咁样咧喺香港就 sell TSA 啊，成啊嗰啲咁样，话香港嘅教育制度点好点好啊咁样，就系呢一种啊，讲一套做一套，成日就叫啲年轻人就北望神州啊。要呢个认识祖国，好似董建华咁样，之前先讲话认识祖国， 好香港好， 系啦。你而家咧就竟然咧就走去自己去跟踪台湾同日本嘅 model， 咁觉得，唉，六八九啊，六八九，梁振英呢个人咧真系，咁呢个但系咧，即系其实叫做系比较 soft 嘅一则事件啦。 有啲唔 soft 嘅咩？有啲 唔系啊，即系嗱，即系我觉得即系最头先讲翻啦，就系、是、话。即系展望 2016， 即系除咗我哋知道2016仲有呢一个梁振英之外咧，亦都仲有即系跟随佢继续喺度锁落嚟嗰啲嘅嘢。 佢嘅所谓班底系嘛？佢嘅 班底同埋佢嘅做事嘅作风啊，我觉得做事嘅作风先最得人惊，就系话佢嗰种咧系与民为敌。嗰種嘅做事作風， 即係好似馮偉光咁樣，大家都憎佢，我就偏偏揾佢做呢個新聞統籌專員。 呢、這個就係啦，咁但係我覺得最離譜，亦都最大嘅，即係喺呢個新年最大嘅一個禮物咧，就係、是、啊委任李國章， 唉、哎，即係多 L 謝你啦， 做呢個港大嘅校委會主席。咁其實咧，即係李國章係幾咁不受歡迎，或者即係受到即係相關嘅界別嘅人士嘅反對咧，其實真係眾所。 周知噶啦，佢以前同羅范都即係試過有個政即係政聽會都講過啦，佢哋試過就係威脅話你個教育局嗰、那個當時嗰個院長咧，如果你唔要求同呢一個中大合併 教育學院， 教育學院我就揾人搞，我就會搞你遊輪你， 同埋係用強姦嗰個字眼嘅 rape。佢用到 rape 呢个字眼，即系话如果你唔合拼咧，我就会即系去搞你啊 rape， 去到用 rape 呢个程度。 其实呢啲嘢全部都官方都有噶嘛，呢啲 有咁 就而家大家都好似唔记得晒咁样嘅，好似 嗱，仲有占中嘅时候，即系或者佢即系今年三月啦，即系入咗呢个港大校委，即系被委任呢个入去港大校委嘅时候，佢都讲过话嗰阵时啲大学生吓去、出嚟占中嗰啲啊学术成就或者学术嘅天分都唔系好高嘅啫，都系啲无无聊聊啊，想喺呢个女仔面。前吓扮威风啊，扮有型 唔得啊！ 咁样去讲话嗰啲参与占中嘅后生仔嘅大学生，咁又话嗰啲学生咧就唔叫佢做李国章教授啊，叫做先生，亦都系唔啱。 我唔讲粗，我闹你俾面你啦，系嘛？李国章真系 系啦，即系仲呢啲咁样嘅言论啦，咁亦都大家都知道佢即系对于即系个港大嗰个气，即系有几咁怨恨啦。咁变咗即系而家。一个咁样嘅人，再加上其实系无论系港大校内之前做咗一个嘅即系投票啦， 公投啦， 系啦，港大嘅一个公投啦，跟住系大比数反对啦，跟住港大嘅毕业生议会，咁我自己都有去投票嘅，就喺11月29号嗰个咁嘅投票里面呢，当日嘅投票位出席人数呢系有4000几人嘅。4454人。 都是九成反对 嘅。有九成八。 八添啊。 九成八 ,98% 系反对。委任呢个李国章， 咁可能佢话咧人数唔够多啊嘛，可能话你港大毕业生话揦埋都十几廿万，你又得个四千人出嚟投票，好少啫，冇代表性。 即系或者系其他嗰啲系沉默大多数系嘛？ 系咯，嗰啲系 single majority 啊嘛。 系，即系嗱，如果系咁嘅时候咧，即系咁多人去反对，佢都一意孤行，继续要去委任呢个李国章，做呢个校委会主席。 咁啊，系啦，即系琴晚就出现咗呢一个消息啦。 不过好诡异嘅，即系可能有个叫阿光仔仔咧，咁啊佢率先就话改嗰啲数字啲 link PDF， 咁啊开到嗰个宪报出嚟睇，预先知道，本来应该系元旦先至公布噶嘛。 即系其实应该系 早穿咗呢件事， 一日后先知嘅。 系啊， 其实都唔系一日半，就系嗰日系12月30日晚，咁、就出咗呢个消息啦， 即系早 出 咗啦， 系啦，早泄宪报吓，咁咧就十。咁係啦，即係嗰晚知道，而12月31日嘅凌晨，即係其實講緊幾個鐘頭後咧，政府先正式出一個新聞公布，深夜咁樣。 最好要12:30啊嘛， 十二點半， 好似未曬咁夜噶嘛，係嘛？之前亦都11:幾啊嘛，之前即係慣咗喺報紙即係截稿嗰陣時出噶嘛，好興。 嗱，佢之前有個港珠澳大橋嘅一個嘅新聞公布都係咁夜。 漂移嗰次係嘛？ 係啦，都好似，但係嗰個都好似11:幾，咁但係呢一個可能係一個新紀錄啦。 可能會越夜嘅啦，會下次越大鑊越夜啦，可能 係咁啊，但係。系啦，即系呢一样嘢系令到我系相当之气愤，即系同埋系谂下，即系令到陷于一个即系都几迷茫嘅状态，究竟可以点样做咧？咁样咁就呢样嘢咧，或者我哋可以以后听多首歌先，一阵先再翻嚟再讲。 ついているけど。 继续咧播日本歌啊，我继续扮 Harry 喺度。咁呢一首咧就系咧一对我好中意嘅日本组合啦，叫 Pizzicato Five 嘅一个作品，1989年嘅作品啊。咁叫做恋诗，唔知乜乜乜咁样。咁英文嘅译作叫做 Television Age of Love， 咁即系话喺即系喺呢个电视嘅世代。中嘅爱情咁样啦吓，咁佢里边嘅歌词咧，大致上我都系 Google Translate 嘅啫吓，咁大致上嘅歌词都系讲紧一对恋人，即系其实即系嗰种其实系好想互相去即系爱对方或者去关心对方或者点样一齐去生活，咁但系咧就只系浸淫喺电视嗰度，即系等于好似浸淫喺 TVB 咁嗰啲咧嗰种咁嘅状态咧，咁就有一堆就有一啲嘅控诉咁样啦，咁就一首咁嘅歌，而我自己就好中意呢首歌，亦都系因为嗰个节奏啦，同埋咧佢中间嗰个 chorus 嘅地方咧，系有一啲嘅转 key 嘅即系唔系转 key， 有个 chord 我都系好靓嘅，我自己好中意首歌咁，所以咧间唔时咧都会攞翻出嚟听啦，同埋咧我亦都播过噶啦喺节目嗰度，但系唔记得咗几时播过啦吓，咁但系咧我自己好中意呢首歌嘅，咁咧呢首歌就 Pizzicato Five 啦，就系1989年嘅组合，就同而家或者其实佢哋都好似散散地噶啦，咁但系咧佢中间转咗几次手，呢一首咧就曲词都系一个叫小西康阳嘅一位朋友嘅，咁佢有一个唱片咧叫做 On Her Majesty's Request 嘅，咁就系一首咁样嘅作品啦 ，Television Age of Love 咁样咧。嗱嗰陣時1989年呢就仲會寫一首歌叫 Television Age of Love 啦，咁但係我估今時今日呢我哋就唔係再係講 Television Age 啦， Webcam Age of Love 啦， 係啦，或者如果講 Television 呢就只係我嚟俾人鬧嘅，等於呢即係之前呢有位少女呀、Asha 啦喺呢個網上就講 TV 鬧爆 TVB 嗰樣嘢啦，呢個一陣我可以再講嘅，咁但係呢想繼續講返李國章嗰個事件呢，其中一樣嘢呢就係話我哋而家呢就唔係住喺即係我哋展望2016嘛，又繼續咁、我哋咧就唔再系喺一个叫 television age 啦，肯定我哋而家就系一定系喺一个叫 internet age 或者手机 age， 或者甚至乎咧系一个叫做即系社交网络嘅 age of being 啊，唔系即系总之系一种咁样嘅状态之下所存在。咁啊，其中一样嘢最大嘅启示或者即系点样去呈现出嚟呢一种即系我哋喺一个网络年代、社交网络年代呢一种嘅存在嘅状态咧，就系、是。任何嘅素人都可以咧通过网络，其实系监察咗政府嘅， 包括我哋啦，都系 就等于好似咧呢个早市宪报事件一样，即系点解嗱？即系之前啲风就系话12月31号大除夕，政府咧就会即系或者梁振英就会正式委任呢个李国章，之前都系啲风嚟嘅啫。 我都系故意流出嚟嘅，呢啲风系故意嘅，等大家有个准备先啦。呢、這个 咁、其实一早都已经知噶啦，即系 都预咗今日噶啦。 其实好多个月，即系其实嗰阵时即系陈文敏事件打后啊， 佢有4个礼拜啊嘛， 系啦，有几个月咧都。已经系咁样吹紧噶啦，咁啊而家咧就系话，琴晚咧本来话12月31号就出宪报啦，咁但系咧有位朋友你头先都提过， 光仔仔其实边个嚟嘅咧？其实高登仔嚟嘅，佢试过两次就系吹鸡咧去围呢个 TVB 同亚视，点知咧一个人照出嚟，呢、这个就系光仔仔啦， 冇错，得佢一个人去嘅啫。咁但系啦，佢就系咧话咧只系啊贪得意手痕上网、就打呢个宪报咁样去 search 下嘅啫，点知真系俾佢 search 到，咁就发现咗有一堆。嘅早泄嘅憲報，其實就唔單止呢一個嘅，呢一個咧就係話，即係睇到我哋都委任李國章做呢一個港大校委會主席啦，亦都有另外兩名嘅人士啦。咁但係咧，仲有一紮嘅早泄憲報嘅，咁亦都係因此而有啲人掘咗出嚟嘅，包括乜嘢咧？包括委任監警會。有两个即系反占中嘅律师亦都委任咗。 之前就系帮呢个巴士公司申请呢一个嘅禁制令嘅。 系啦，咁呢一个系一个啦。另外咧，系有关于新界东北嘅一个嘅宪报咧，亦都系即系早泄咗出嚟嘅。咁即系话咧，佢嗰度有个 list 咧系好长嘅，我谂起码有成十几份呢啲，有十几个 link 啊。咁样咧都会系咁样通过咁样嘅方法咧，即系啊有人去 search， 咁啲人可能其他人就亦都跟住去尝试下 search 下啦，咁样。就發現咧，喂，原來真係可以揾到呢啲咁嘅嘢。咁即係話咧，而家咧，我哋通過呢個網絡咧，一啲素人啊，如阿光仔仔啊咁樣啦，或者係一啲即係普通人啦，例如好似你，好似我咁樣，呢啲普通人咧，其實隨時都可以咧，通過網絡咧，都可以監察到呢個政府，亦都咧，甚至乎咧，披露到一啲咧，可能政府係唔想披露，或者唔想喺某一個時刻。 披露的一 些的。有次呢你咁样讲记得六七暴动咪警察嗰个官方网页咪改咗六七暴动个历史嘅。 係呀係呀。 嗰次都好大风波㗎，嗰次又系由网民发现㗎嘛。 係呀，即系而家呢其实网民好厉害嘅，即系话嗰啲起底组亦都系啦，即系见即系有啲乜嘢事，有啲咩公众人物啊，即系譬如等于梁振英呢个 Facebook 事件其实都系即系网民发现 嘅。系按住佢几时啊，突然间咦点解开咗啲有一睇到 friend list 嘅呢， 系啦。 最记得即系高登起底组，我记得咪有个好假的肥仔嗰次咪俾有啲社运士俾人打㗎嘛。 系啦。 高登起底组好快起晒出嚟啦嘛。 系。 即系警察又正咗，喂你搞错高登仔都起到底，你冇人唔会拉人啊啩。 系。 所以即系大家唔好睇小即系自己，即系其实网民都系香港人嘅力量啦。 甚至乎喺呢个占领时候嘅时咪嗰个时候位朋友就同呢个差人握手咁样，后来发现咗系辅警。 阿遭殃啊嘛。 系啦，阿遭殃咁最近佢亦都系一个即系立法。成日都好想讲垃圾局嘅立法会个垃圾桶嘅一个即系所谓炸弹案啦，即系或者爆炸案啦，亦都系被捕嘅一位其中一位人士嚟嘅。咁亦都系咧，佢个当时系一个辅警嘅身份啦，喺占中嘅时候 系 被发现呢一个身份，亦都系网民起底嘅。咁即系见到即系佢哋系好犀利， 即系天眼系到处都有嘅。 咁所以咧，令到咧，即系我觉得咧，琴晚即系其实咧，本来可能政府咧都唔系咁想喺呢个12:30凌晨咧出一个即系公新闻公布， 突然间吵声冯伟讲喂起身 O T 咯，要系咪？ 系咯，喂黄晒咯， 黄晒咯，要出咯， 出边吹晒咯，咁样咁变咗咧就焗住咧，好似系要12:30咧凌晨咧走出嚟发一个新闻公布。咁我睇到嗰个新闻公布咧，就即系嗱，本身委任李国章真系呢件事系成事实咧，已经令到我嬲到爆噶啦。咁跟住咧再睇埋嗰个新闻公布咧， 仲嬲， 因为里边咧。就有呢一个咧吴克俭啊，竟然系吴克俭咧，就喺度同呢个李国章致谢，同埋同梁志雄就道别。 唉，咁我讲啊，即系啊吴克俭讲咩？佢话咩咧？阿李教授系资深嘅学者，喺呢个大学教育界有广泛嘅教学管理同埋发展经验。佢话咩咧？佢曾经任呢个教育统筹局局长，同埋香港中文大学校长，亦都喺其他公共服务岗位上尽心尽力，为所服务嘅机构争取最大利益，系有担当嘅社会领袖。我深信佢必定能带嚟广大精益求精，再创佳绩。即系我想讲粗口，听完之后。 喂，系啦，即系嗱，你讲一盏嘅嘢，头先佢所提及到嘅，即系教统局主席，甚或者系呢、這个即系中大校长，所有嘢都系为人诟病嘅， 都系破坏噶嘛，系。 即系教统局主席嘅时候，即系系啦，即系或者系呢、這个系啦，教育统筹局嘅局长嘅时代，佢有啲咩恶行啊，或者系呢个中大，头先你讲过啦，即系中大， 头先我哋讲过啦， 逼要同呢、這个即系教院合并， 同埋吞埋想吞埋科大啦， 系啦，即系呢一啲咁样嘅恶行，全部都系即系罪证咧就缓刑嘅，但系咧。竟然啊，吴克俭咪攞出嚟讲，咁仲有，我觉得最离谱嘅一样嘢就系话咧，揾吴克俭呢个人啊，竟然系即系咁多人都唔出声喺呢个新闻公布里边，系吴克俭出声， 定系佢觉得系俾人摆上台，因为佢身为呢一个教育局局长冇得唔出声噶，系咪？ 事实上 呢个位 唔系噶，因为大学系唔关教育局事噶嘛，系另外一样嘢嚟噶嘛，其实唔关佢事嘅，即系严格嚟讲，咁但系即系系咯，你话俾人摆上台也好，点都好啦。但系喂，你喺呢一个 moment，你竟然用吴克俭嚟去即系为呢一件事去背书， 即系一劈屎同呢一个人再去赞扬呢一个人，咁点样真系？ 即系你喂，你如果要你究竟你系想害啊李国章啊，还是系点样？ 唔系，我觉得佢系咪觉得自己一单嘢觉得唔够周身艺咧？即系佢之前唔系话即系俾人苹果记者追访佢咪做报警 L 嘅？ 我知啊，系啊，就系话我想讲嗰样嘢就系话喂。你阿梁振英，你系咪想玩死啊？即系或者嗱，啲人已经够憎李国章啦，你已经即系要委任佢，你仲要揾一个呢一排咁多事发生嘅吴克俭，去帮佢背书喺度即系立喊助威， 系咪整鬼李国章？其实 TSA 都已经系好大件事噶啦，即系吴克俭一身蚁啦，亦都仲话系呢个 TSA 公听会唔去开会，走去日本赏花睇制服少女吓，食放题，食呢个咖喱。猪扒 系睇书啦，睇好刺激嘅杂志啦， 系啦，好刺激嘅杂志，好正好正，已经系咁样啦。跟住仲要系话，喂，俾记者跟到佢咧，成个圣诞咧就日日走去开 party，走去饮饮食食，仲要咧，跟住又话感觉到自己嘅人身安全受到威胁， 揾教育局，透过教育局再揾保安局， 揾 再揾警察 报警，系啦，仲要拉咗嗰两个即系记者，再扣咗去个 半 钟，即系你而家吴克俭已经系一个咁多。 是非咁多问题嘅人， 直头系富皮嗰两列位啊，富皮超富皮王、啊， 系啦，一个富皮王，你仲要揾个富皮王喺一个新闻公布嗰度，为一个已经好富皮嘅李国章同佢背书，系咩意思咧？ 系 咪玩嘢 得正咧？即系谂住， 还是你系觉得？你觉得即系我委任李国章都唔够激死你班香港人，仲要再加一个吴克俭喺度踩多两脚，仲要喺度呐喊助威，喂，即系好似强奸紧你嘅时候，仲要动多条李国章喺侧边喺度睇，跟住喺度呐喊助威，同嗰个奸紧你嗰条友， 喂，加油啊，加油啊，奸大力啲啦， 系啦， 大力啲， 喂，系咪 多次？ 即系我觉得嗰个效果系咁样，即系我觉得嗰样嘢系即系令人愤怒，同埋即系哇嗰、那个气，即系气氛得好紧要， 真系火嚟埋。You don't love me and I know now. No no no. You don't love me. Yes I know now. 呢首咧就系叫做咧 ，Manager 啊 ，featuring 呢个 Rebecca 叫做 No No No 呢首歌叫做，真系 No No No 啦，真系。 系咩嚟嘅咧？其实呢一对组合， 我都唔知咩嚟嘅。其实有阵时候我话啲黑胶碟，即系走去听埋，好听就买噶啦，唔知咩嚟嘅。 都系喺你嗰啲即系旧嘅黑胶碟嘅即系存货里边。 系噶，我有啊，我有黑胶碟可以查噶，我迟啲摆上俾个弟弟。 喂，好啊，真系。喂，头先系啦，我哋即系讲开呢个李国章任命，就再加上呢个吴克俭喺侧边呢个吶喊助威呢件事啦。咁但系其实对于搞大学啊，即系梁振英呢一样嘢，即系我哋继续喺呢个2016年。 年將會咧、要面對呢個梁振英咧，佢就係做咗啲咁嘅嘢咧，就係乜嘢咧？就係之前都知嘅啦，就係話佢去即係去同啲商界講啊。就話咧，即係叫啲即係又係撈政情所收嘅風，就話咧佢叫商界就唔好捐錢俾大學啦，因為大學咧大把錢，人手過剩，你就不如咧就捐錢俾科研，有零頭你就捐俾啲中學啊、小學啊咁樣啦。 多謝曬喎，六八九，多謝你喎。 哇，真係賤到咧嚇！咁樣咧，跟住就特首辦咧就出一個聲明去回應咧、就冇否認嘅喎，其實。佢冇否認過， 佢話咧今年即係2015年最少三次去咗大學捐贈儀式， 係啦， 多謝曬啦。 同埋咧喺嗰個聲明裏面，特首辦嘅聲明都有講話咧，佢都有咧係呼籲啲商界喺嗰三個場合啊，呼籲啲商界咧就捐資助學咁樣。咁但係咧 now 咧亦都咧即係即刻做翻個回應啦，喺個政情嗰度亦都有個 follow up， 就係話咧佢哋都揾翻一啲資料，甚至乎咧起到底，究竟知道嗰三個即係場合係邊三個場合啦，係邊啲人去捐個錢啦？譬如就係一個呢個李達三嘅一個嘅一個富翁咁樣啦嚇，咁啊分別咧每一次都捐1亿嘅咁樣，咁而其中有幾次咧就係、有兩次咧就係、即係有亦都係同啲科研有關嘅，即係嗰個咩加富連嘅 institute 咁樣，嗰次就屈咗阿劉明偉咧走去捐4000万嘅美金咁樣啦嚇。咁样咧，就但系咧 ，now 亦都继续起底咧，就系话咧，亦都睇翻嗰三次嘅即系场合嗰啲嘅新闻公布同埋相关嘅内容咧，就揾唔到，即系佢个结论就系话咧，佢哋揾唔到咧有啲乜嘢嘅字眼咧系讲过啊，特首系喺嗰啲场合有呼吁过啲商界咧就捐资助学嘅，咁即系话咧，亦都同佢呢个政府个声明咧就好似有啲不符咁样啦，呢、个就系弦外之音啦 ，now 就冇咁讲嘅，咁但系呢个大家都意会得到啦，咁样。咁啊，即系话咧，呢一个咁样嘅人咧，即系出边做啲咁嘅嘢，特首办冇去否认，即系其实冇否认，即系 默认啦，即系以佢性格， 系啦，系啦，以佢性格，咁亦都好符合佢嘅性格，即系佢会做啲咁样嘅，即系出呢啲咁嘅手段啊，做啲咁嘅小动作啊，啲佢真系好符合佢嘅性格嘅。咁啊，系啦，仲要系跟住仲要讲大话，即系讲话啊，佢都有去即系吓，即系喺嗰啲场合 出现过咁样啦， 呼吁人去捐钱，咁但系其实人哋都即系再起翻底， 起唔到，搵唔到， 都搵唔到有嗰啲料嘅吓。咁跟住啦，仲有连雷鼎明，雷鼎明都算系一个即系几亲建制嘅一个学者啦吓。咁佢都出声话，以佢即系咁多年喺呢个大学嘅行政嘅经验啦，或者佢而家都仲系在大学里边咧，佢都话其实。睇唔到大學有水浸嘅情況喎，其實大學成日都要做一啲研究，基本上都好等錢使，好缺錢嘅，點會係有水浸同埋即係人手過剩嘅問題咧？咁樣 其實即係最慘係細嘅院校咧，即係好似話嶺大啊之類咧，佢哋可能即係好靠呢啲掹掹緊，我好似記得嶺大好似啱啱有1000万到盈餘唔多嘅每一年， 係 佢哋好係好靠即係呢啲捐款去幫手噶嘛。 係啊，咁所以即係。即系其实咧，所以点解练月增咧喺呢、這个即系今日啦，即系录音嘅今日啦，即系出街就系琴日，系啦，佢就写咗篇文啊，信报咁，佢就讲翻咧，即系其实咧，大家即系佢个讲佢嘅睇法就系话咧，大家就唔好以为咧呢、這个梁振英佢搞大学呢一样嘢咧系纯粹系小气。嗱，佢小气大家都知噶啦，即系佢当年系入唔到港大啦，咁要走咗去读去外国读一间即系理工嘅即系大学咁样啦，后来先至可以即系攞翻个 degree 咁样，咁佢当年系入唔到港大嘅，而佢当年同届嘅即系同学吓，阿刘山青都入到，佢又入唔到， 点解我唔得啊？我咁劲， 系啦，即系等于好似阿毛泽东当年啦，即系做呢个图书北大嘅图书馆馆员嘅时候，想去旁听就俾阿胡适。叫翻佢出去， 走， 死开啦你咁样，就含恨在心。咁咧，所以咧，而家咧搞港大咧，同佢呢个小气，同阿梁振英小气呢样嘢咧， 一脉相承啊。 方丈好小气，一脉相承。但系阿练总就话咧， 唔单 止系咁样，唔单止系咁样，佢小气就大家都知噶啦。不过佢话咧，通过如果啊，你可以即系叫到啲商界唔捐助啲大学嘅时候咧，咁就其实即系一来系阴干大学啦，二来咧就令到咧政府成为咧。即系唯一资助财政上资助啲大学嘅一个资源咁， 即系同埋佢不断都系安插啲粮粉入呢、這个即系大学入面嗰个经费委员会入面啊嘛，即系两方面啦。面嗰阵就系喺即系政府拨款嗰度摆人入去啦，暗嗰阵咪即系啲商家拨款，因为好多即系嗰啲大商家全部大学都有生意噶嘛，系嘛一阿爷生个水喉。你咪试下捐俾个大学咯，边几间唔听话嗰啲，你睇下个点样大学生，睇下点样咯。 系啦，咁同埋即系如果啲商界唔捐钱嘅时候咧，政府咧就变咗系、喂，我所即系政府嘅资助咪变咗系即系大学嘅财政来源咯，咁啊变咗系 大学要靠政府咯。 系啊， 咁啊变咗话大学如果有啲乜嘢， 你想做啲咩研究、民意调查嗰啲？ 系啦， 有做啊， 又或者系做 中国人文化咩身份认同嗰啲咁低嘅点嘅指数，又打个电话俾你。 系啦，即系话佢离地啊嘛，即系 太离光嘛，太离地啦呢啲民意调查。 系啦，即系你大学做一啲乜嘢系唔啱政府口味咯、嗯，政府就可以通过啊 cut 水喉、收水喉嚟去做一个控制，直接嘅控制。咁、呢个就系连总嘅睇法。 因为之前咧，即系董建华只不过卢长安打个电话揾你班人倾下偈啫嘛，梁振英都系咁倾下偈。而家唔系，我直经系捻你水喉，直头山水喉。 系啊， 大镬过以前好多噶，系。 系啊，咁所以咧，即系好恐怖啊！即系话我哋话，即系从呢件事咧，即系其实大都系咁讲啦。即系大家都知道究竟呢个梁振英有几咁几唔恐怖，咁得人惊。但喺呢件事上。我更加好即係好切身咁睇到佢點樣搞啲大學囉。因為啦過去即係佔領運動也好點都好啦、或者係講你頭先提到港大民調咁樣，其實好多呢啲咁樣嘅社會嘅一啲監察政府嘅力量呢、其實係來自學界嘅，來自大學嘅，或者大學係呢啲嘅力量嘅搖籃嚟嘅。咁、你佢整治大學呢就係即係好明顯係一個政治任務嚟嘅。咁而家你見到呢就係話佢真係呢係完全咧，系佢呢个岗位啦，就唔系为香港人啦，纯粹咧就系咧，可能唔知系咪上完去述职咧，俾阿俾阿习总吓、即系训示完之后咧，翻嚟咧就更加雷厉风行呢佢嘅政治任务。 要啊，整治啲知识分子啊嘛，啲臭老狗嚟噶嘛。 系啦，即系你话所谓原来咧。咩促和谐啊，保稳定啊。 嗱、咪和谐咪啱囉，即係因为你班人嘅思想嘅问题啊嘛。即係邓小平就係话啊，我们要从呢个娃娃找起。咁咪开始唔得掂咪搞你 TSA 先囉。 係啦。 係咪呢个一做搞落去搞到大学生囉。 係啦，即係话嗰个所谓稳定同埋和谐呢、就并唔系话即係容让呢即係香港可以百花齐放。而系呢、令到呢啲啊即係呢啲反动啊所谓啊同埋呢批评政府嘅力量嘅摇篮呢令到佢哋灭声。 即係个个都要听大媽冇啦。 係啦令到反对声音灭声。咁跟住呢全个社会都系弥漫住主旋律呢咁就为之和谐咁就为之稳定。呢一个就系佢哋对于和谐同稳定。嘅一个睇法， 所以我觉得佢哋呢啲人咧系唔会听电子歌噶嘛？点解咁讲咧？其实因为电子歌好多 sampling 嘅嘢咧，佢好多唔同元素噶嘛。譬如有时有啲真嘅吉他 sampling 啊，或者有啲鼓底啊，佢有唔同嘅音乐砌埋噶嘛。咁即系呢一样，其实你电子歌嗱，我自己做嘅时，我时会玩啊，点样整电子歌系听落顺耳和谐，其他唔同声效音乐冇问题噶。 系， 但系问题共产党就唔会俾你咁样香港咁，即系有唔同嘅声音存在。 咪好似中乐咁样咯，中乐咪所有嘢。一齐全部咁多种乐器都系拉紧同一个旋律咯。 唉， 呢一首咧叫做 King Arthur。King Arthur 亞瑟王咪即係李國昌咯， 認曬景呢首歌。 係啦，呢一隊樂隊咧，其實都係啲 indie band 嚟嘅，即係都唔係 indie band 咁講，係啲 metal band，但係好舊嘅，好耐歷史嘅一隊 metal band 叫 Set Yago，Set 二 Z E D 咁樣啦 ，Set Yago 咁樣啦。咁呢只歌呢只歌咧就來自，即係我揾到個 source 就來自一個2002年嘅 compilation 一個即係雜錦碟，即係佢哋自己嘅 best of 嘅碟咁樣啦。咁但係其實呢首歌應該係90年代嘅，應該85年至到90年間咁樣嘅作品嚟嘅嚇。咁呢一隊咧就叫做Set Yago 啦。咁呢只 compilation 嗰個碟咧就好嗰、那個名又好笑喎，叫做 From the Twilight Zone。咁啊啱晒啦，即係证明呢一个 King Arthur 真係 from the Twilight Zone， 一个迷离境界，即係好似地獄来咁。 直头地獄使者嚟㗎呢个唔使。 地獄使者啦，咁啊咁但係梁振英嘅恶行就当然不止于此啦，即係唔单止係即係与民为敌，即使有几多人去反对呢个李国章嘅任命呢，佢都继续坚持一意孤行啦，即係要委任李国章啦。唔单止係咁样，咁喺昨日嗰啲嘅早泄宪报里面呢，就亦都呢有人发现到呢，原来咧佢亦都委任咗一啲新嘅监警会嘅委员。咁嗰啲新嘅监警会委员有啲咩人咧？有一位咧叫做钱志荣，一个律师，好得意嘅，即系我唔明点解佢即系改一个咁嘅名字。 钱志咩荣？ 钱志荣啊，即系志啊，志向个志荣啊，荣禄。用财 啱嘅， 好平庸， 就自融碌系嘛， 系咯， 好名啊呢、這个， 系咯，点解会改个名字叫自融嘅咧？真系好奇怪。咁另外一个咧叫无恶礼啦吓， 都啱啊， 系啦，即系 冇恶冇礼啊嘛， 礼恶崩坏， 啱 晒啦， 我认晒啲人名添啊，系咪即系天降异象咁样咧？搵啲入去， 系啦，咁呢个钱志融咧系咩人咧？系呢个帮港出声咧嘅律师嚟嘅，嘅成员嚟嘅。 哦， 系啦，咁另外咧呢、這个文唔系无恶礼啊，咁咧亦都系一啲即系反占中嘅一啲律师嚟嘅，咁两个都系律师，但系咧就两个咧，因为佢反占中嘅背景，咁啊就入埋监警会，即系咧嗱，占中我哋知道，即系有好多市民，起码我哋咧见到即系好多警察嘅一啲，譬如滥暴、滥告、滥用暴力，或者系即系完全喺一个冇跟指引嘅情况之下使用暴力，甚至乎联合国之前嘅人权委员会都出咗报告。话香港嘅警方系呢个滥用暴力。 喂，有一单记唔记得上年，即系我哋讲翻15年咧，咪以凶暴袭警都罪成，记唔记得噶？嗰阵而家上诉紧啦，嗰单嘢已经系国际笑话啦。 系啦，即系光复屯门上、 元朗嗰次， 元朗嗰次系啦，即系位女士， 即系满，即系嗰张相，大家就系好记得，就系佢流晒鼻血嗰张相， 系啦， 俾即系啲片段影到就揿落地， 系啦， 就话佢用凶暴袭警啊嘛。 系啦，呢一度一单啦，咁仲有好多其他七警啦，七警而家都即系叫做告咗，但系未知有咩下文啦，净同埋知道咧，即系七警系唔认罪啦，同埋系会即系打算去打呢、這个即系 identity 啊，所谓即系话认人嗰个问题。咁啊，仲有朱经纬啦，400日都未告， 过咗成年啦， 过咗成年有多啊？都未告， 其实嗰晚我都喺度嘅，好危险嘅，如果行翻嗰六分钟，殴埋我添啊！真系， 我哋嗰段时间都喺嗰头 沟污嗰边啊嘛， 系啦，都喺即系旺角菜街嗰头沟污噶啦，都系嗰段时间。咁但系而家都未告，咁啊，当香港市民对警察咁多诟病嘅时候，你而家仲要去即系委任？呢一啲嘅即系撑警察， 即系摆到明佢有强嘅政治立场嘅人， 系啦，强烈去反占中立场嘅一啲人入去呢个监警会。 其实我一啲都唔出奇，因为你话你老友陈万奇啦，佢入到 唔好话我老友，我唔识佢嘅，即系唔熟佢吓，即系叫做一场同学。 呢啲咩即系贱人啊，同埋即系呢一个何君尧，所谓两个律师所谓嘅括住啦，咁都入咗呢个领大入面做呢个校委啦。 系啊， 佢乜做唔出咗梁振英系咪咧？佢一即系就到咗呢个论功行赏，一方面就论功行赏，一方面咧就系要秋后算账，两样一齐做噶嘛，冇停过噶。 唉，即系咧，佢嗰种即系完全系即系挑衅你香港人啊，不断咁样去挑衅你香港人。即系你即系监警会呢个系一单啦，同埋之前咪话咧，你头先讲到阿陈万奇 系啊， 同埋何君尧就委任佢哋做呢个岭大嘅校董。咁跟住即系岭大嘅学生就即系有一啲嘅行动啦。咁而嗰次咧，一啲嘅岭大嘅校董，即系嗰阵时未理身嘅呢两位仁兄，咁啊当时嘅一啲嘅理大校董开校董会嘅时候咧， 就有同啲啲學生咧就席地而坐， 就喺門口擺曬 set 曬麥架同佢傾咯，咪出去同佢門口傾咯， 傾啦咁樣，咁就叫做表示一個友好啊，即係起碼你啲校董唔係唔聽民意或者唔聽啲學生嘅意見。 咪公關上都成功啊呢樣嘢俾人見到。 係啦，起碼即係公關上係一件事啦，即係一件即係應該做嘅事。但係原來又話收到風，呢一班校董啊。又俾阿梁振英攞去照肺， 话佢咩咧？唔应该咁做啊嘛。 系啦， 即系姿态，即系系咪姿态唔够强硬？应该见都唔好见。 系啦，即系话佢哋咁样咧，系即系系啦，唔够强硬啦，亦都即系唔配合佢嗰种嘅做事嘅作风啊。 嗯， 咁变咗就要照佢肺，即系觉得不满，即系觉得系好唔妥，因为佢之前嗰啲喺即系喺后来明报亦都发现啦，即系话啲明报去 follow up 政情嗰样嘢，即系话佢呼吁啲商界唔好捐钱嗰样嘢咧。明报就话咧啊，原来佢反对系乜嘢咧？反对科大嘅学生喺毕业礼举黄伞， 嗯，所以又唔嚟啦，之后都 反对中大嘅学生， 嗯， 就系、是、或者话呢个啲中大学生嘘国歌，所以佢又觉得不满。所以咧，即系因此而咧，即系觉得可能啲大学嘅学生好有问题，所以咧就即系叫啲商界就唔好捐钱俾佢咁样吓。咁而家一样啦，校董肯领大嘅校董肯去同啲学生去坐低倾下， 倾唔代表应承啲咩噶，倾嘅啫。 同埋对当即系极其量，咪一场公关 show 咪咯。 喂，你都唔满意，即系 做 show 都唔得，即系一样系对你有加分嘅嚟噶嘛。 喂， 唔得， 佢系要所有嘢都系要同你撑到行。同你斗到底， 即系觉得系 做公关 show 都费事做， 佢要 人哋去做，佢都去闹， 佢要即系有个形象，好似就系冇得倾噶啦，个企硬啦，即系好似占中一样嘅态度啫嘛，冇得讲噶啦。 系啊，即系人哋尝试去做一个、即系公关 show， 佢都要去批评，都要去照人肺。即系见到咧，即系话咧，我哋可以展望得到咧，即系呢个2016年啦，即系咧呢一种咁嘅斗争咧，应该系会越嚟越激烈。 喂，其实呢样嘢即系刘梦红都讲过啦，即系呢样系梁振英嘅敌我，即系矛盾思维啊嘛， 同埋 你先系我忙噶啦，系咪？ 即系咁，所以咧，我觉得咧，2016年咧，即系相当痛苦嘅一年，真系 系肯定， 因为佢继续会系将所有 越硬啦，会 推向一个最尖锐嘅矛盾。 同埋觉得佢系咁样推咁尖锐，目的就系要你班人要埋边啊嘛，你撑我定唔撑我咧，你自己谂啦。撑定唔撑 咧？系啦， 即系将所有嘢即系推到即系冇一个转弯余地， 同埋系每一样嘢都唔会同你妥协，包括嚟紧嘅乜嘢咧？譬如话版权修订条例啦，1月6号 吓，几 日后就会再咩啦，学复会啦，继、 续 倾呢、這个，首先会倾翻嗰个中止待续嘅议案啦。第二，仲有嗰啲三跑啦， 一地两检啦，仲有 一地两检啦，仲有系啦，嗰啲高铁超支啊，成啊，嗰啲大白象工程啊，港珠澳大桥啊，嗰啲各样嘅嘢啦。仲有可能佢为咗连任，即系可能佢开始呢个2016年步入，佢要即系做一啲 选举工程啦 吓，咁就开始继续咧，再去挑动一啲新嘅矛盾。 而家咪讲紧即系全民退保咯， 系啦。 林郑月娥就系呢、這个即系细，即系佢就制造年青人同埋老年人中间嗰、那个即系阶层嗰个矛盾啊嘛，要 系咁变咗咧，系所有嘅嘢咧，即系你头先讲退保嗰样嘢都系嘅，即系完全系即系系咯世代嘅矛盾， 佢特登制造噶嘛， 特登制造出嚟，同埋咧或者咧系即系其实佢两边都会。赢即系咧，一来就制造矛盾，二来就其实佢呢个咁嘅咨询报告咧，或者咨询嘅书咧，你见到咧，你系完全系见到佢冇，佢系根本就唔想搞嘅。 佢本身有个名叫不论贫富，应该立场啦，本身应该个名。 嗱，佢不论贫富同埋有经济需要两样嘢。嗱，不论贫富嗰个就系其实系坊间一路想追求嗰样嘢嚟嘅，即系话唔不设审查。另外一个有经济需要嗰个就系有审查。但其实佢系将不论贫富嗰个就抹黑。经济审查嗰个咧，有审查经济需要嗰个咧，就将嗰个嘅经济审查嗰个位置定喺80,000蚊，少到无伦。 喂，你80,000蚊，你而家系骨灰金都卖唔到啦，系嘛？ 即系话咧，两边咧都会有人闹，结果佢个结论咪可以翘埋双手话 唔使做咯。 其实两边都冇人支持， 我哋冇共识啊。 系啦，冇共识，两面都冇人支持，于是唔使做。 唔使做咯。 I need to say goodbye. I need to say goodbye. I can't be alone. Now I must move on to a better place. 'Cause you can't be here by my side. I need to say goodbye. And now my life is going through some changes. Now my life is going through some changes, changes. 先咧，我哋讲开梁振英点样继续去挑衅呢个香港人啦、嗯。但我觉得咧，即系而家咧，好似系鬼门关大开，即系好似咧一种风气开咗，即系呢种挑衅香港人嘅状态咧，其实唔单止系梁振英会做，佢好似 set 咗个先例咁样，跟住咧官会做，唔单止系官，仲有一啲咧，即系所谓平民啊，但系系一啲即系可能咧系上一代已经即系上晒岸。霸咗一啲位置，所謂成功咗、甚至乎咧，成日喺度強調啊，我已經買到樓啊，即係點樣紅咗四十年啊，嗰啲咁樣嘅人咧，都會走出嚟一齊咧去挑人哋香港人嘅，就等於好似王晶咁樣。 其實呢首歌咧就叫做 Change Sandy Rivera 嘅呢個電子歌，由我揀噶啦。 係， 即係呢首歌就叫 Change。咁16年可唔可以 Change 到咧大家啦？即係先講呢班賤人先啦。即係啱啱你講一班就係一班係咩呢，即係上個年代可能話五六十歲啊，即係嗰啲係所謂嘅社會入面嘅成功人士標籤嘅，叫做街舞啊， 戰後嬰兒一代啦， 亦都係戰後嬰兒啦，睇下大家點讀個戰字啦。 先獅子山下一代咧，又可以 勤奮到努力咁樣捱，所謂有世界又買層樓咁樣係嘛？ 即係勤奮努力嗰個係講法嚟嘅啫，其實係即係佢哋嘅成功或者佢哋能夠可以所謂上到位，亦都係因為當時嗰個環境造就到佢出嚟。 因為嗰陣時我就係成日咁講，即係一個大富翁嘅開局啊嘛，即係大家都知玩大富翁。你开局嘅时候咧，大家都系冇地冇楼，大家都系攞2000蚊行一框，但系唔系，而家香港就行到呢个大富翁嘅中后段啊嘛，咁个个起晒楼，你行每一格都要俾过路费，我点同你班人玩啫？而家 系啦，即系而家就系咁样嘅状态。咁王晶呢个 case 咧，就系即系其实本来咧。佢就即係上咗個電視節目啦，網絡挑機啦，我冇睇過完全。咁但係有一個即係英國英非混血而家 Asha 呢個女仔咧，咁佢就真係睇咗之後咧，佢就好心心不憤啊！即係覺得呢、這個即係網絡挑機呢個節目，尤其是王晶裏面嘅言論咧、 嗯， 就完全係即係貶低啲 YouTube 啊，貶低呢啲網絡世界嘅人咁樣。於是咧，佢就心生不憤咧，就自己錄咗一條片，就其實咧佢即係批評翻咧呢一種嘅 TVB 嘅文化啦，或者係咧呢啲上一代嘅價值觀，認為咧只有买到楼赚到钱先至为之成功嘅一种呢种咁嘅价值观，佢、就唔系直接闹王晶嘅。其实老实讲，因为佢喺嗰段片啦 ，Asher 喺佢嗰段片咧、 嗰陣黃色叫咩名字，佢都唔醒起嘅。 嗰、那個男人咯，就係、 是。係啊，佢就話嗰個男人或者嗰個大佬咁樣，佢根本就唔即根本就 she doesn't care， 即係佢究竟係黃色係邊個？真係，唉， 嗯、 即係他才啊，呢、這個叫咩啊？佢嘅而佢不知道啊， 即 係陳偉霆。係啦，其實係咁樣嘅狀態，但係佢其實係咧批評緊一個香港嘅一種呢、嗯、一種咁樣嘅即係主流價值觀或者上一代嘅一種咁嘅價值觀。咁、 嗯、 但係咧。出完之後咧，呢一條片即係當然好多人廣傳咧，亦都有好多談論啦。 嗯， 啊，王晶嘅回應喎， 唉，佢有反擊噶嘛？佢有咩咧？廿歲成名，廿二歲買樓，廿五歲做導演，紅足廿年。因為佢威啦，話咩咧？《賭城風雲》原來收過十億人仔，仲攞埋呢個三十年最賣座香港導演獎。佢話咧，中意做嘅嘢全部成功，我覺得啱啊，因為佢中意擦鞋啊嘛，中意做狗啊，全部成功曬㗎，係咪先？嚇、啊， 又揾到錢。 咁佢最咩講咩？佢話：你哋唔中意買咯，可以繼續瞓帳幕嘅，出落個帳咩？ 係啦，嗱，即係咧。Asher 都有個回應嘅，即係就住阿王晶呢一個咁嘅講法，佢有回應好，其實好簡單嘅啫。佢話啊，即係佢話佢係thanks for trying to explain 啦，類似係、 嗯， 即係多謝你嘗試去解釋，即係亦都係即係 nice try 咁樣。咁但係佢話，誒、哎、我呢啲咪小人物，你使乜嚟招呼我啊？咁樣呢個就 Asher 嘅回應。咁但係我就係覺得佢哋呢一代嗰個問題咧，即係或者嗰個令人即係痛恨之處咧，就係中意跳機。佢系条戏，即系唔瞓巢嘅，用阿细良嗰个 term， 唔瞓巢，即系等于李国章嗰啲咁样，我唔瞓巢，你唔俾，即系我系要搞港大，我唔瞓巢。 其实 吹咩？ 即系佢可以 梁振英一样，梁振英一样，你明知你反对，我系要同你对，即系要同你对着干，同你作对，吹咩？王晶呢啲一样，即系喂。即系我而家系摆明睇唔起你班废青啦，所谓睇唔起你班网络嘅即系嘅 YouTuber 噶啦，但系我又赚到钱啦，你吹咩？ 即系吹零涨噶系， 少少嘅一个即系 YouTuber 一个女仔，即系呢个女仔我谂其实香港人唔系咁多人识啦，喺呢件事之前，只系一个咁样嘅少少嘅 YouTuber， 佢都唔放弃嘅，佢都要同佢挑机。喂，老实讲，你成六十几岁人，好心你咪同一个廿岁出头。嘅女孩子走去斗气啦，系咪先？ 即系咁 L 小气嘅，即系做一个大人，佢成六张几噶啦，都冇气量嘅。 喂，你讲到你自己咁成功吓，就红足四十几年，做咗攞咗三十几年嘅，即系最受欢迎导演定乜鬼？哇，又十亿人仔咁有成就，一个咁嘅人，你就应该就唔好同一个即系小女孩斗气啦。你仲要咁样，但系而家咧，人哋复你咧，即系或者人哋闹你咧。你要 再 卓噶， 唔系佢哋好似即系以前小学鸡咪闹教交嘅，我哋系斗最尾一句完先至赢噶嘛。 系啦， 你样衰，我白痴你样衰，我反弹，我集住再反弹，你吹啊，系咪要咁样咧？ 即系而家我哋头先讲嗰种，即系我哋见到呢个鬼门关大开，尤其是我哋见到2016梁振英佢要连任，继续要挑动香港嘅矛盾， 佢要放晒啲鬼出嚟咯。 系啦，就鬼门关大开，放晒啲鬼出嚟。于是我哋就会有一扎啲阿叻、阿王晶、阿屈永贤啊，仲有迟啲可能继续又出翻嚟嘅周融，我唔知会唔会。 即系大家系忙住应付呢班即系妖魔鬼怪时候，佢系。即系喺从中做啲哪吒嘢啊嘛， 喂，其实 烧埋， 喂，好易做嘅，你只要将所有嘢嘅矛盾推到最尖锐嗰一点，喂，好易做嘅啫，其实，咁呢班咁样嘅人就 佢哋啲维稳费好易赚 嘅 啫， 系咯，维稳费又即系又有钱赚嘅，跟住我哋就受啦，我哋就要日日 要顶啦要。 哇！真係好辛苦， 即係你反擊嗰唔反擊又唔憤氣，反擊咗又令到其他緊要嘅事，覺得又冇人報道，咁點咧？ 唉、哎，真係我唔知，即係係咯點樣？ 即係係咪同佢攬炒咧？要係咪咧？ 即系其实咧预计咧呢个2016年咧就相当之难过嘅，即系 肯定啦， 嗰种嘅即系不断咁样被挑衅、被强奸，同埋将嗰啲嘅矛盾推到最尖锐，各样嘢都会系咁样嘅，系会接踵而嚟嘅。 同埋即系16年系嚟紧立法会选举啊嘛，即系所谓佢啲黑材料肯定会大把新闻未放出嚟啊嘛，黑材料嗰啲嘢。 系啊，仲有嗰啲咁样嘅嘢添，咁所以咧，唉，嗱，我哋又即管咧，即系其实最后一节啦，去将会，咁我哋听多首歌，翻嚟睇下咧。其实你估我哋市民或者我展望一下可以做到啲乜嘢 好 你估。 Yet our best trained, best educated, best equipped, best prepared troops refuse to fight. Matter of fact, it's safe to say that they would rather switch than fight. know you got soul. Hey, listen if you're missing, y'all. Swinging while I'm singing. Hey, giving what you're getting. Knowing what I'm knowing. While the black band's sweating in the rhythm I'm rolling. Gotta give us what we want. Gotta give us what we need. Hey, our freedom of speech is freedom of death. We got to fight the powers that be. Fight the power. Fight the power. Fight the power. As the rhythm's designed to bounce with castles that the rhyme designed to fill your mind. Now that you realize the prize arrives, we got to pump the stuff to make it tough. From the heart, it's a start, a work of art to revolutionize, make a change, something strange. People, people, we are the same. No, we're not the same, cause we don't know the game. What we need is awareness. We can't get careless. You say, what is this? My beloved, let's get down to business. Mental self-defense or fitness. Don't rest the show. In order to fight the powers that be. Fight the power. Fight the power. Fight the power. Fight the power. Fight the power. Fight the power. Fight the power. We got to fight the powers that be. 一首咧就系 Public Enemy 嘅 Fight the Power 啦，咁即系话咧，你睇听到啲歌词都系讲紧啲 freedom of speech 啊，点样去，即系我哋应该要企出嚟啊，向呢一个嘅即系权力啊，或者系极权咧，要同佢对着干啦，翻转头，等于好似而家个极权咧同我哋对着干咁样，我哋咧就不能够坐视不理，或者咧任由即系喺度俾人强奸、任人鱼肉嘅。咁但系咧，究竟做得出啲乜嘢咧？即系呢个我自己都有啲即系。即系当然啦，区选过咗之后咧，其实系有一啲嘅新嘅希望嘅。咁、但系譬如话你话港大嗰个事件咧，我自己觉得有啲有啲失望咯、即系我觉得港大呢个事件，譬如话即系委任咗李国章做呢个校委会主席，最有效嘅方法，我觉得就系一定系即系校内去搞啲罢课啊，跟住再配合，可能系即系校外，可能啲毕业生嘅一啲嘅配合咁样，即系里应外合咁样，即系双管齐下，我觉得先要有啲机会。但系咧，即系以我所知咧，或者其实阿冯敬恩即系港大嘅学生会会长，喺佢嗰个即系即时嗰个反应啊，即系对于呢一个即系委任咗李国章做啲校委会主席之后嗰个即时反应咧，其中一句咧都讲到咧就系话啊，要即系维持翻，即系我哋未来嘅三年咧会即系或者我会即系作为一个校委会嘅委员咧，努力去监察呢一个即系校委会，亦都唔好令到咧呢个李国章可以胡作非为，同埋咧更加要努力咧令到呢个港大咧维持日常正常嘅运作。咁我睇到呢一句咧，我就即时一滴一汗嘅。咁即系话咧，已经系排除咗呢一个即系罢课嘅可能性啦。似乎因为佢话要保持翻呢个即系港大嘅一个日常运作系即系如常咁样。咁而我亦都之前都有问过一啲嘅人啦，即系可能系里边嘅一啲嘅即系学者啊、教授啊，或者一啲学生咁样，我都或者系一啲即系毕业生议会，即系或者关注组嘅一啲朋友，我都有问过，即系喂，其实即系你觉得佢哋似唔似系会搞得成把货嘅咧？全部嘅答案咧都系话唔似搞得成嘅，即系喺嗰个校内嗰个气氛咧系相当之淡嘅，对于呢件事好似冇乜嘢唔关我事，即系好似校外嘅人咧。就仲紧张过校内啲学生嘅，咁事实上又系，即系咧之前有几次嘅集会啊，或者系即系尤其是即系陈文敏嗰个委任，跟住被否决之后咧，有几次嘅集会，咁好多时咧呢啲集会咧 都是校外的人嘅啫，即系其实啲毕业生， 嗯， 即系我啊，或者系即系其他或者叶建源啊嗰啲咁样嘅毕业生嘅系啦，啲旧生啊就去集会，反而咧现届嘅学生就好少嘅。 喂，但系即系好似啱啱你讲嘅感觉，我都感觉到，因为我有次同你去个集会啦，好似即系啲校外人紧张入面学生咁样， 系 即系好似我哋喺楼下下面大堂等佢哋嘅时候咧，佢哋搭 lift 落嚟都好似，咦，到底呢班人点嘅咧？佢好似即系好官腔咁，即系应付你几句咁行咗去啊， 嗯， 即系冇话点话，喂，大家继续努力啊，定撑呢件事，冇讲啲说话都冇嘅。 唔系，我觉得即系都系嗰样嘢啦，即系尤其是喺呢一件事上，嗯，我觉得最有效嗰个行动咧，始终都应该系即系罢课。或者白教呢一类咁样嘅行动，但系如果你当你完全搞唔起嘅时候咧，所以点解梁振英咪可以即系胡作非为，即系亦都睇死你，睇死你冇反应噶啦，即系 即系查到屎沙煲啦， 都唔使查到屎沙煲啦，佢直情系见到你都，唉，见你都 咁嘅啫，谴责几句咁样， 咁恩受，哇，我揾几条大汉去轮你，嗯，你都反即系都做唔出咩噶啦，即系而家系咁样嘅情况，即系完全系睇你唔起。 嗯， 即系等于好似系王晶或者佢哋嗰一代睇唔起你 YouTuber 一样，要嚼你就嚼你，要串你就串你，要覆桌就覆桌， 嗯， 完全系呢一种咁嘅心态，睇死你唔会有能力反抗。咁我觉得呢个好弊。咁啊，系啦，嗱，即系而家节目出街之时就，嗯，即系之前有个游行啦，就我哋录音之时咧就唔知道有几人出席啦。 嗯， 我都希望即系吓呢个李国章事件会谷到啲人出嚟嘅。咁但系我谂多极都系即系讲紧可能几千啊咁样啦，即系已经好多 啦， 即系叫做好多噶啦。咁，嗯，但系即系亦都即系。系啦，斋游行都可能冇用，咁又究竟我哋可以做啲咩咧？你话即系你话勇武咁，其实又即系得个讲字嘅啫。所谓勇武，即系 咪勇武咪烧垃圾桶咯？所谓最勇武 系咁，即系我觉得其实可以我哋可以做咩咧？其实呢个真系认真要谂一谂。咁系咪即系所谓嗰啲咩心耕细作？ 心耕细作系要嘅，系要 嗱，嗰啲系要嘅。但系即系我亦都觉得有一啲嘅成效嘅，譬如区选嗰度都体现到有啲嘅，即系能够打到大佬啦，又或者有一啲真系。做一啲即系真系社区工作嘅一啲朋友， 同埋即系有个希望就系咩咧？就算选唔到嗰班咧，可能我哋大家都识啦，佢哋系仲做翻即系地区关注组咁。 系啦，即系譬如啊大舅啊嗰啲， 佢哋搞西友啦， 西友办公室系啦，咁，就喺翻即系直情喺中联办对面嘅对面， 就监察住佢喺正对面啊。 系啦，又或者被监察啊，唔，嗯，知啦。 即系你话喺地区方面，我就唔系咁失望嘅。即系话啱啱有啲人觉醒咗，经过雨伞运动所谓嘅散兵咧，即系佢哋就算选输咗，仲会做监察角色。有啲人就话。徐之健就话：喂，不如我哋直播嗰个区议会，即系俾大家睇下点丑恶啦。 系， 即系我觉得系2016年，即系区议会各方面或者立法会有更加多建制派嘅丑恶面出到嚟嘅。 系， 嗯， 亦都希望咧，即系可能睇下嚟紧呢九个月啦，即系九月就立法会选举啦。咁睇下系咪点样即系部署，务求令到咧，即系可以啊，甚至乎咧，唔单止喺呢个立法会度，即系保住所谓民主派嘅一个关键消息。 最第一关就系杨岳桥可能出嚟话，选翻呢个汤家华个位啦。 系啊， 第一关啦，呢个系。 咁但系呢个就咩啦？因为佢个任期就系去到 几个月嘅啫， 几个月啫，佢九月嘅啫吓。咁，但系即系讲紧九月嗰个嘅选举，其实而家都要可能即系要开始部署噶啦。 其实已经系啦，部署紧，已经对面做紧，转做紧嘢啦。 系啦，点样去即系，人哋对家就其实做咗好多年嘢添， 冇停过噶啦。嗰啲心肝细作嘅嚟，嗰啲 系啦， 啲重要嗰啲。 而我哋又点样做咧？咁，可能从呢一个角度去谂下啦，即系可能你话谂嗰啲勇武啊、成啊嗰啲咧，或者系继续上街示威嗰啲咧，其实都可能唔会有啲咩实效 嘅。咪都要做住， 都要做， 即系嗰啲做胆先啦，嗰啲 或者系咧几泛咧，就即系同时就连发。即系譬如话心耕细作继续连着做啦，跟住可能游行示威要继续做啦，勇武就睇情况啦吓，咁同埋咧就系好好咁部署呢个立法会选举。 系，唔系我觉得即系大家即系有啲咩就即管即系喺 Facebook 咧讲多啲，即系就算你觉得自己喂系咪我 Facebook 得嗰即系十零，好唔好即系冇梁振英咁威啦，咁多个 friend 啦，你少啲 friend 啦，都要照讲，因为你啲朋友即系我自己咧，原来都朋友讲话，因为受我影响先行出嚟，真系有嘅，即系同埋即系自己就唔好怕话表态嗰样嘢咧。喂，我 Facebook 讲咪讲惊乜嘢啫？即系当人形成个氛围咧，大家都去表达你政治诉求嘅时候，呢一样嘢你咪唔系异类咯。人人讲嘅时候 系咁啊，咁样啦，即系各人就各司其職咁樣啦，即係各喺唔同嘅崗位。 少啲互插啦，16年就你做你嘅嘢，我做我嘅嘢囉。 係啦，16年就咁樣啦，即係同埋呢，即係我哋雖然知道16年呢都相當之凶險，同埋我哋即係生活都好難頂。 肯定啦，梁振要交單㗎嘛 ,16 年。即係佢要即係立法會建制派多個三分二。 係啦，咁 即係喺一個咁樣嘅氛圍底下，咁、我哋即係就不能即係雖然知道係咁樣，但係就不能夠灰心啦。即係如果灰心就真係就等死㗎啦。咁同埋即係點樣去係啦，繼續要努力，要企出嚟啦，繼續做一啲嘢啦。即係頭先我哋講過就話即係。泛泛唔同嘅练法， 各个层面你自己做嘅做到做咗先啦，唔好怨住先啦，你自己做到咪做咗先咯。 系啦，同埋即系谂下点样部署，好好部署呢、這个即系九月嘅立法会选举。我觉得甚至乎咧，你老尾要反胜翻佢，即系你话要三分二嘅泛嘅建制派多过嘛？我而家唔得，我要泛多过你进攻，我都要 守添。 我都要进攻，进攻系最好嘅防守。 同埋即系大家可能留意翻，即系可能自己嘅功能界别咧，试下尝试入嗰啲选委入面啦，即系有用嘅，即系将入面佢哋啲丑恶面显露出嚟啫嘛，即系唔好俾你咁顺摊，直头话咩自动当上届系16个位自动当选噶嘛， 系系。咁啊，好啦，时间差唔多，其实今日短咗少少嘅，咁但系因为即系系啦，有啲原因之下，咁我哋今日就 等住先。嗱，我要即系好行嘅就多谢周老板先。我记得系15年嘅反东北嗰时第一次识你嘅，同埋我系你个听众咧，而家反而咧 变真身， 而家就喺 DBC 听到而家啦，反而自己而家变咗系你嘅节目拍档添，即系做嘉宾添。我呢个好神奇呢样嘢系自己，系多谢周老板同埋即系多谢探长啊先啦。 哇，呢啲真系咁样嘅，真系真 系要噶呢啲， 真系受宠若惊嘅呢啲，真 系 好难。 唔系我系受咗调翻转，我受宠若惊添啊！今日即系我系最唔识音乐嘅嘉宾都请到上嚟。 唉，唔紧要啦，即系边有识唔识啊？即系大家交流交流啦。咁希望2016年。年咧，就大家即系喺呢个咁样嘅即系阴霾之中咧，都揾到一啲嘅生趣。 大家即系戴翻个口罩，就画翻个笑容喺度啦，继续顶住。 好，新年快乐！ 好，新年快乐！ 拜拜 拜拜。 黑警示弱，胡乱拉人，检控作不实证供，然后撤控。Andy 还鼓励说： 你哋唔好做错咯， 香港人，你为何不愤怒？ 政改方案寸步不让。还说通过之后，中央便落实基本法中普选的承诺，优化无期，待住先，即是待一世，更说一定要得。 香港人，你为何不愤怒？ 高官落区，宣传政改，林郑要市民千万不要阻止他们。梁振英说：落区难唔到我嘅，这样挑人的态度是有商有量吗？ 香港人，你为何不愤怒？ 水货客严重影响民生，市民自力救济，商家们和政府却赖他们影响旅游业，用尽宣传机器抹黑光复的市民。 香港人，你为何不愤怒？ 逢星期四晚，城寨言。